嗰啲嘅集中營。不過我去呢個耶路撒冷嘅時間咧，就耶路撒冷有個叫大屠殺呢個紀念館，一個Holocaust 嘅一個嘅museum， Holocaust 啊，一個大屠殺嘅紀念館，咁都睇到好多嗰啲好可怕嘅一個展品或者圖畫。咁都認同一個感受，就係人類可以好殘酷嘅嚟到彼此去傷害，人可以仇恨可以行得好深。主耶穌基督喺以賽亞書講到第九章第八節嗰度話：因有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想人因為人類好多罪行，所以耶穌基督達嚟嘅唔單止係要拯救世人，透過十字架嘅犧牲嚟到讓人得救。耶穌基督向展現放下仇恨、要和平彼此相待嘅道理。去到地步，甚至去為自己嘅敵人、為咗自己傷害自己的人嚟到去作呢個犧牲，去愛所唔值得愛嘅，愛自己嘅仇敵。所以耶穌係喺尼賽亞，耶穌的確係嗰位和平之君。在今天呢，如果你看到很多的棕樹枝，今天是棕樹節之日，後面那個十字架那個紫色的毛巾代表什麼？一根布，紫色的布，布不是毛巾，布代表什麼呢？紫色的袍，因為耶穌基督在十九節的時候是被人穿著紫色的袍，代表什麼？紫色代表君王，因为佢啲人话佢君王嘛，有一个讽刺就俾佢着紫色的袍。当然喺中树节，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嘅时间，佢着嘅唔系紫色的袍，唔系用紫色的袍嚟代表佢系君王，但佢用另一样嘢代表君王，佢系骑驴驹进入呢一个嘅即系耶路撒冷嘅吓。咁呢段经文咧，约翰福音冇讲到佢跟其他的福音書有少少嘅唔相同啦，譬如冇話冇提到啲人咧，揾啲衫啊鋪喺地下度嚟到俾佢經過，咁但係即係約翰福音咪強調咧，即係佢其他經文冇講到咧，佢係棕樹枝嘅，咁呢度咧係約翰福音咪提到咧，啲人可以棕樹枝嚟到迎接佢入城。我諗耶穌三年嘅侍奉裏邊咧，有人覺得呢個場面係最威嘅啦嚇，即係咧好萬眾歡呼，哇！好山啊，好山啊！由加林山落山入城咧，就經過正門嘅，耶穌喺正門入呢一個嘅耶路撒冷，有君王咁嘅意味啊。不過佢唔係馬，如果真係君王嘅話，應該騎馬嘅入城。咁但係咧，佢係騎驢驅，既有君王嘅意味，但係馬咧代表咩咧？好似代表殺戮、戰爭，驢咧。就一種和平，即係一個嘅情景啊，所以耶穌選擇係驢，代表君王，但呢君王唔係嚟殺戮嘅，而係帶嚟和平嘅。主耶穌基督係和平之君。無論如何啦，嗰個係一個好高興嘅場面啊，眾人歡呼，我諗門徒都好高興嘅嚇，我諗門徒同眾人都高興，因為尼賽亞嚟啦，而家即係嚟唱啊，嚟到進城啦。但整個氣氛其實有少特別嘅，咩特別呢？中國人嘅説話咧，我都聽過，但係平時我哋好少用嗰個詞語嘅，叫做同床異夢。知點解啊？點解人皺眉頭咧？點解同床異夢啊？嚇，同床異夢即係啲夫婦嘅關係唔好咧，雖然一齊瞓，但都諗嘅唔相同的關係，嗰個破裂。同床異夢，如果我要形容耶穌入城的情景的話，我用四個字，是不是同床異夢？是同行異念，即是一起行，但想的是不相同。耶穌騎著驢驅入耶路撒冷的時候，和門徒和眾人百姓都想的是不相同。門徒想什麼？你覺得門徒陪著耶穌入城的時候，門徒想什麼？門徒想的是我們將會 伴我们的主入城，我们的主将会做君王。正如他们说，刚才我们经文说，奉主命来的以色列王，他真的正义上是君王来的。哇，所以很巴闭。如果记得一个故事呢，就是有门徒的妈咪啊，就跟耶稣说，德国的时候呢，可不可以让我两个仔在你一左一右啊，左丞右相，建立一个以色列国，以色列的君王取代赶走罗马人，成为以色列人的新的君王，政治上的换代是一个想法的。故此如果你看回这个方书所讲到这个逾越节的晚上，耶稣入圣餐的时候分饼分杯，分饼分杯代表什么呢？我为你牺牲，我虽然是主，常为你牺牲，为你洗脚，为谦卑。但相反，门徒做乜嘢？你睇翻嗰时好激气，做咩啊？争谁为大？我做大嘅。哦，将来嗰个主就坐嗰个皇帝位，咁隔篱嗰个嗱，我唔争，我坐起码坐隔篱啊。你坐边啲啊？争到大，耶稣为大，为人哋咯作小嘅。但系门徒竟然争为大，背后咩啊？背后就是门徒都谂嘅同耶稣唔相同。耶稣其实一直说他牺牲，他被人杀害，他三日之后复活，但这个听不入耳的。所以刚才在读经文里面有一句说话，就是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门徒有些真的不明白，不明白就不明白，怎么都不明白。那种很惨的就是耶稣入城的时间，他所想的和门徒所想的是不相同。 That's why所以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门徒走晒，是因为耶稣把这个做君王的主，我们的老师做君王，也被人拉，被人捉，什么意思啊？哇，走晒。大家期望不同，所以我说同行而异念，大家想的不相同。那百姓呢更不相同，头先我讲的他呼喊着奉主命来的以色列王，他都跟德国他们、好了，我们被罗马人虾，有他们呢拯救我们。门徒是这样，百姓都是这样。我想百姓多少少少东西，多少少就是他们一直听着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医病赶鬼的神迹。所以除了德国之外，要来推翻罗马带给他们自由之外，有多这些想法，就是耶稣来了，我们不用病了，我们盲的可以看到东西，他们可以行回，这个百姓所期望的。总而言之，门徒、百姓心里面对嚟紧路上面嗰个主、那个期望，同耶稣心里面谂嘅嘢系唔相同嘅。啊，释放啦，好啦，健康啦，唔使再病啦。如果你睇翻之前发生咩事啊？之前第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之前讲紧拉撒复活。拉撒耶稣即是复活 的故事、大家应该即是当时的百姓一定无论是识不识拉撒路，这事都很轰动。你留意第十七节，在约翰福音第十七节那段经文里面，当耶稣呼唤拉撒路记得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众人就作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神迹就迎接他。原来很多当时迎接耶稣的人是因为拉撒的神迹的。这是什么？不知道说哇厉害了，这个不单是令盲的看到瘸腿的行回，还可以将死人复活。我们掂了，不单是不怕罗马，也不怕疾病，不怕死亡，死了都可以翻得生。这个百姓真的是奇妙。但耶稣来是不是要给人这些东西呢？是不是要给人释放，给人医治，给人长生不死？所以是一个 很不和谐的一个景象，门徒百姓想的东西和耶稣所想的是不相同的。想起和平一个类似的说话，一个字眼叫我有两个字呢，在第一报纸的时候见到的，我看看你知不知道那两个字，和蟹。我这个和蟹，即是和就是河河，蟹就是扮，即 食蟹的蟹，河蟹。我谂你知啦，有人知，有人唔知咩叫河蟹咧吓？知唔知啊？好多时见到河蟹嘅吓，你要喺国内嘅话咧，你经常都见到河蟹两个字嘅。咁啊，好简单，咪食肆见到咧啊？唔系，喺啲场啊，即系都见到嘅。咩叫河蟹咧？河蟹其实攞个蟹音，河蟹系整个中国嘅大方向。中国而家要最紧要嘅就系河蟹，边个河蟹咧？咩啊？和蟹，我呢个月唔掂啦，唔读啦，费事俾你笑。但系和蟹两个字，国语音咧同河蟹啊几乎一样嘅，所以佢哋目标就系河蟹。咁啊，成日讲和蟹，啲火车写河蟹，报章写河蟹，咩宣传都讲个和蟹，和蟹都好闷，就转住我。玩咪叫做河蟹，河蟹是整个中国今日要走的方向。而得到和蟹咧，所以中国要维稳、维持稳定。所以唔准集会，唔准言论自由啊！一定要追求咧国家和蟹稳定。所以一切都讲和蟹。我问大家。中国政府要推个和谐，同百姓心里面个和谐系咪一样嘢嚟噶？完全两样嘢嚟嘅。为咗和谐唔准乱讲嘢，为咗和谐你冇自由，为咗和谐你被胁，即系失去好多嘢。所以其实两回事嚟噶。有一次我见到报章里面提到和谐嘅时候。这个字本身代表和谐的意思，和谐。但是蟹真正的情况就是百姓被钳制，特别是大闸蟹，就是被人绑住了。中国就是这样。我不想说讲中国的事，但我想讲的就是和谐或者和谐，中央所想的、国所想的和百姓所想的两回事来的。同样在中秋节主日里面，当耶稣入城的时候，耶稣所想的和门徒所想的是两回事来的。耶路撒冷本身是一个讽刺。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啊？ Jerusalem 知道什么意思啊？什么叫 Jerusalem 就是神的， Jerusalem 就是上帝， Salam 呢平安和平，就是 Salam my friend 的 Salam。耶和华的平安，这个城代表和谐，代表平安，耶路撒冷的字。但是你看回耶稣说这个城是不是平安啊？如果看回马利福音讲到耶稣城，即讲到以色列神曾经派过很多人来到先知来到救犹太人、救以色列人，很多人先知在耶路撒冷里面来到宣讲，不过也有很多先知在耶路撒冷被杀。耶稣都是在耶路撒冷被杀，跟着一个礼拜之后，耶稣就上十字架。耶路撒冷是一个代表平安，但偏偏佢好多无辜嘅杀戮嘅地方，系百姓敌挡上帝嘅一个地方，系好唔和谐，好唔 match 嘅。中秋节表面上好平安，好开心啊！样攞住中秋节嚟欢迎。是你想象，如果你是耶稣，哇，有很多好多人欢迎你，开唔开心啊？耶稣心里面谂嘅系另一样嘢，佢唔好唔开心，佢好唔开心。耶稣都好沉重，一方面几日之后就被钉上十字架，呢、这个好明显，耶稣咧系肉身，佢都会去跪拜死亡，所以心情会好沉重。但我谂另一个好沉重嘅地方就系耶稣所谂嘅，我但要得要嚟咗成就平安。带来的福气不是你们门徒和百姓所期望我要给的东西，是两样东西同行而意念。当耶稣入城之前要记得的话，圣经讲到他在望着橄榄山来到哭，望着耶路撒冷来哭泣。如果今天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话，在橄榄山的半礁那里有个教堂，那个教堂叫眼泪教堂。我哋教堂个位置咧好靓嘅，就啱啱望喺成个耶路撒冷。相传耶稣基督就喺嗰个位置望住耶路撒冷好入。佢讲乜嘢啊？ 耶稣就说到，我好似上帝好似啲母鸡撑开佢翅膀嚟保护小鸡仔，但偏偏小鸡仔唔领情，唔受保护，结果日子将到，耶路撒冷将会被攻陷，百姓被分散。这个是因为百姓不肯要上帝所赐的平安。所以啱啱耶稣下面之后就落去，呢些上耶稣心情所谂嘅同百姓所心谂嘅系好唔相同。百姓好开心，佢所谂嘅系几日之后嘅牺牲，耶稣谂嘅系耶路撒冷将会面对嗰个嘅沦亡。只有耶稣都知道，你哋所要祈求、所希望所俾嘅平安，唔系我所要俾你嘅平安。睇段经文啦，话喺约翰福音14:27，约翰福音14:27，你想象下耶稣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心情系点样？约翰福音14:27，呢度话揾到未啊？150页，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但系留意下一句系咩咧？我所赐嘅不像世人所赐嘅。咁即系乜嘢啊？世人会应许我哋一啲嘅平安，但系人哋所讲嘅平安，俗世所讲嘅平安，或者甚至你哋所讲嘅平安，唔系我将同你所赐嗰个嘅平安。世人的平安，门徒等的平安，是病得医好啊，行到去拉撒路一样啊，即系死咗之后可以复活啊，呢就是那个嘅平安。但耶稣要带嚟嘅并唔系呢种平安。点解你可能会 question 翻转头啦？咦，唔系，耶稣三年嘅侍奉里面，的确有人带俾医翁嘅平安嘅吓、啊，耶稣的确有医病赶鬼，的确有俾人一种嘅。盼望就是病患可以被医得好，万可以见到，因为耶稣做过啲嘢嘛。如果耶稣唔系做啲嘢嘅时间，就耶稣本来就又唔会有嗰个嘅错觉，或者百姓唔会乜错觉，以为耶稣带嚟嘅肉身上个医治啦。于是我哋问翻转头，耶稣基督三年嘅侍奉里边，系唔系做医病赶鬼嘅工作噶？佢话唔系。耶稣喺在世上几年话侍奉？三年嘅里边，佢基本上冇离开过即系以色列嘅，最好似去到呢个西顿。三年里边最主要喺翻以色列嘅侍奉。嗰日问你啦，而好多时间都系呢个装备门徒嘅。耶稣快装备门徒嘅时间远远超过佢医病赶鬼。咁我试问下，佢嗰三年系讲限人类书里边嗰三年，成个世界咁大，佢仲喺以色列，佢医咗几多个，救咗几多个？其实睇翻嘅数量好少。咁即系咁少有咩有咩嘢嘅意思啊？个意思唔系真系医你，而唔系真系要即系带俾个个人都健康。呢个唔系耶稣行医治赶鬼嘅一个嘅目的。一方面，佢虽然佢慈爱，佢真系有能力，见到你病嘅时间你行唔到，耶稣出于怜悯施行医治。而更重要嘅就系耶稣在地上所赐一切嘅医治，肉身上嗰个帮忙，其实。英文是一个 pointer， 是一个指标指示。什么指示呢？就是让人知道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的天堂是怎样的。现在一个预先品尝，浅尝将来天家的滋味。我讲一个例子。劝牧师呢就很大方的。我呢就已经在这个阿拉斯加订了100只长只嘅阿拉斯加巨蟹嚟，就下礼拜会到噶啦。得讲嘢比喻啊，你问比喻啊，一人一只，啊，一人一只，啊，唔使同上一人一只，不过未到啊。嗱，而家咧，我有个碟仔上面有一嚿仔啫嘅阿拉斯加个巨蟹嘅肉，一碟一嚿仔。好啦，就俾阿 Wendy 出去试下，因为唔够分嘛，俾佢试一试。Wendy 就攞个碟仔，哇， 好美啊！咁其他人话：喂，得佢试，我冇得试、啊。而佢自己都话：喂，牧师，虽然我其他人冇得试，我有得试，但唔够喉、啊，都咁细嚿。个重点唔系嗰个肉多少，而系让你 proof 到嗰个肉系好好味，而大家将来都会享受到嗰嚿嘅肉。嗰个肉嘅多少唔系重点。重点是他指向将来那个真正大家会吃到那只鞋。不过我再讲一下比喻。耶稣说医治赶鬼被人得医治是指向将来天家那里，在启示录说将来我们没有病痛。所以我们今天有周身病痛那些呢、啊、不要紧，将来天家里面呢，我们不会再有病痛，不会再有哭泣，不会再有眼泪，不会再有死亡。耶稣觉得拉撒路其实又没什么意思的，拉撒路之后竟然怎样呢？几十年之后拉撒路死了、啊、那个不是重点，又死过。其实你医给他多几十年几十年命，其实没什么意思的，又死过的嘛，除非拉撒路不死就有意思，拉撒路几十年之后又死过，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这是一个 pointer， 是一个指标，指向将来我们不会再有死亡这件事。那故事那全部是指标的作用来的。耶稣那里不是透过这些肉身的医治被人告诉我们、啊、这个叫平安、啊、不是这个其中一样，平安是其中一样东西可以这么说，但这个不是真真正正耶稣可以带给人那个平安的意思。肉身上的平安是要想想医治，是指向将来那个真正的成全。另一样东西我都提过了，你发觉耶稣基督在世上三年里面经常吃东西的。有人以为耶稣基督来是要受苦的、啊、所以侍奉忠心侍奉主的人就 要受苦的、啊、所以做牧师做执事不可以肥的，因为肥亲代表就是他不受苦，要你十猛猛的才行的。好像我没有肚腩有点少，牧师要受苦的，耶稣基督都要受苦的。但你发觉不是、哦、耶稣基督经常吃东西的、哦、你在圣经里面方书里面可以call到很多耶稣基督吃东西的个案、啊、浪子回头的故事在吃东西的情况里面你都可以讲的，马大马利的故事在吃东西的情况里面你都可以讲的，这个撒该、的故事在吃饭的情况里面你都发生的，预知的故事吃饭的耶稣基督经常吃东西的。为什么耶稣都经常吃东西呢？其实也有神学的意义。耶稣都吃东西是指向将来天家那个筵席。新天新地在根据启示录一开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婚宴。啊、一婚宴你想什么呢？开心。啊、还有呢多东西吃。吃东西。所以耶稣基督的筵席只向将来添加那个丰盛，那个是一个 pointer 来的。好了，讲转头了，如果我们说耶稣所讲的平安和门徒众人所讲的平安是不相同的话，那我们慢慢转头，耶稣要赐的平安是什么东西？那个经文，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那里就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什么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为得怜恤。为什么？因为大祭司已经成就救恩，耶稣大祭司能够提出我们的软弱。咦，原来耶稣基督代身钉十字架，让我们能够直接去到神的面前，得什么？得安慰，得怜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平安。这个平安不是肉身上得医治的平安，不是凡事顺利的平安，这个是心灵的交托的平安。另一段经文很出名的啦，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跟前我，给他们有安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平安。讲河蟹，人人都是河蟹，人都是被绑住。被什么绑住？被罪恶，被试探，被罪行罪恶，或者被死亡来捆住我们，人人难决。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 或者耶稣所做十字架所成就的，让这些捆锁来到挪开。原来虽然保罗说保罗什么话，死亡的权势，罪恶的权势不能够再限制他，所以保罗以前被他绑住的是特级派来的，现在呢因信耶稣 free 是什么，不再被罪恶来捆锁，也不再被死亡来到威吓。所以保罗什么话，死啊，你什么，你的毒钩在哪里，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释放，这个自由，这个是平安。如果我要你选的话，要你选的话，你宁愿要钱财啊，因为要永生。你宁愿要或者更进一步，你要身体健康得医治好啊，因为有新天新地与主永远同在好。咁我就话有健康，但系只系好短暂。天家嘅福分，天家嘅喜乐，天家嘅丰盛，佢系永恒。什么好一点呢，也就是说百姓门徒都期望的平安，而其实耶稣都说的平安是远在他们平安的福分之上，是真正的好东西给你，但你期望的渣，即是你不是渣，是暂时的暂时的。我看圣经文这么说，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最后那句了，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设立圣餐，也都讲了 很多段的东西，那段东西全部围绕着一个主题的，是什么呢，平安。你如果有机会回去看约翰福音，耶稣最后晚餐跟门徒讲的东西是强调什么呢，平安，赐宝惠师，赐你平安。另外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你读好吗，一二三，只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你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里说叫你们在什么话，在我里面有平安，他胜过苦难，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信靠我的有一份平安。而这份平安同入胜的时间换来到期望的是两回事。我常常讲黄大仙的，因为我是在黄大仙出生，黄大仙成长，黄大仙庙后面就是我出世的地方，黄大仙庙后面就是我即是东南西北座，你要识的话就后面我出世和成长的地方，在那里坏，在那里大，不是不是在那里，不是坦白说在那里长 生出世，在那里大，未坏未坏，在那里。所以我自小已经见得好，翻学放学都会见到人去黄仙再向还神。我问翻你，啲人系捧烧鸡烧猪去黄仙，都期望咩嘢？佢都期望嘅嘢，好大程度上就系中暑节嘅时候，啲众百姓迎接耶稣嘅时候个心态，系用咩嘢咧？系用肉身上嘅平安，肉身上嘅赏赐。但这个却不是耶稣基督要带来的平安，耶稣基督带来的福分。我想起林燕妮，一个 我留意她，因为我总看她的，我讲过了，好久之前可以看她的文章。她信了主去年，信了主第一件事发生在她身上的，见到什么？当林远尼终于信主之后，第一件事发生就是他多年陪伴他相依为命的阿妈过身。啊！他们会说过你信耶稣，即刻你阿妈就啊咩啦？如果是你的话，你谂都会受到挑战。啊，我觉得呢个林远尼信得几好喎，佢都系好稳阵。佢信耶稣唔系因为样样平顺。信耶稣之后，他妈不再病痛，他妈的离世和他信耶稣是两回事，即是他不会将他的人来到捞乱，他很明白神所赐的平安不是那种平安，而是心里面那个的平安。 再听经文最后在马拉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马拉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六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马拉福音第是六章，六章第三十一到三十三，有冇啊？我请姊妹读啊嘛，唔知唔该，姊妹一二三。所以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呢个好好大嘅总结。唔好求乜嘢咧？唔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啲咩求噶？系啲唔认识上帝嘅外邦人求嘅。佢哋王大先识嘅祈求，真正有祈求嘅神嘅国、神嘅义。当你祈求嘅时间，就会赐俾我哋真真正正嗰个平安。最后，想象一下。要靠想象，耶稣来了，骑着驴驹进城，我们是迎接他的百姓，欢呼好山啊好山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时候你知不知道耶稣想着什么？又想着我自己，我们期望这个入城的尼赛亚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向这个尼赛亚入城的君王，这个和平之君，期望些什么？同心祷告。真爱主，正如你在地上的时候你说过，你有一次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有一次的平安不是世人所理解当中的平安。神啊，我们再次将我们众人来仰望，在2000年前的中树节，我们实在不能够完全明白你入城的时间那种我伤痛，那种我无奈，因为你所想的跟周围的百姓欢呼中的百姓所期望的是不相同。但是在今天里面，当我们向你祈求、向你欢呼、向你唱和撒那的时间，究竟我们期望你赐什么给我们？我们教会叫平安堂，究竟我们如何理解平安？肉身上的顺利，肉身上的赏赐，因为心里面的平安，心里面的交托，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是吃什么、喝什么，亦或是我们先追求成就你的国、你的义。求主怜悯保守，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 我唱一首诗歌，就是回应我这位和平之君，他为我们受苦受死，为我们复活，他都是得胜，以致我们众人得到盼望，他是奇妙奇妙的救主。 基督赎罪救恩完成，何等奇妙地救主，我罪得赎代价付清，何等奇妙地救主，何等奇妙地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地救主，是耶稣，我主，我赞美他世罪造血，何等奇妙地救主，是我与神和好心愿，何等奇妙地救主，何等奇妙地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地救主，是耶稣。 我住，他以世净我心罪孽，何等奇妙地救主，沉醉我心执掌王权，何等奇妙地救主，何等奇妙地救主，是耶稣，哦耶稣，何等奇妙地救主，是耶稣我主，他是力量，是我坚固，何等奇妙地救主，是我克服是年艰苦，何等奇妙地救主，何等奇妙地救主，是耶稣我耶稣，何等奇妙地救主，是耶稣我主。 现在收奉献时间，请司事行进台前。请会众一同起立，我哋为咗献金祈祷。 请各位低头为献金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感谢赞美你恩典，赐我过去一个礼拜又能够平平安安来到面前敬拜侍奉你。主啊，我们献上部分从你以来的现金，请你悦纳，求知你赐福。以上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大家请坐，请宣牧师作欢迎的报告。 好，请问有新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的吗？ Okay, 好 ,OK, 我等大家报告告的告告的事项。咁呢嚟緊礼拜五晚呢是十五至晚上 Good Friday, 咁我们会有特别的聚会，主题是大祭司。咁呢就会有诗歌的信息分享啦。咁我预备这个聚会时就发觉这个其实信息是好是一个很福音性的信息来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为何如何，就是来为人受苦，也有陪灵的意味，也有很重福音的意味。所以如果你有未信主的朋友，都不妨可以邀请他们去参与，透过诗歌，透过聚会，你就明白主耶稣是谁，他承受了什么。请大家祷告轮流纪念，也是一班的弟兄姊妹会有献唱，他们都很练习，努力地练习，先记不到他们的练习。另外呢，我们会在5月31号呢，原本这个聚会是众亲恩的，因为不同原因缘故，我就将这个聚会调转了。5月31号呢，我们会做一个话剧，福音话剧《白肉老虎》。你听过这个话剧的时候呢，你都在久耐一点了。这个话剧很久前做过的了。一个如果你未听过的话，你可能奇怪，古装的福音话剧应该其实我漏了两个字，福音是咩？是古装武侠福音话剧。咁你话古装开场福音咁样都可以噶，咁我哋咧 一個話劇，咁咧就一個比較特別嘅話劇《白老虎》。咁咧就請頂尖咪見唔到個彩排，同埋都開始，如果可以嘅話，邀請你嘅朋友嚟到參與，或者自己本身嚟到預約嗰個嘅，留啲時間嚟到參參與呢個嘅科幻話劇，欣賞下嘅，請大家嚟到去留意。好，咁請問有冇其他嘅特別報告？好啦嘛，好 ，OK， 我哋一齊啦。我哋唱《荣耀归神》。权柄荣归于我主，荣耀荣归于我主，颂赞歌声都归于真神。在爱圣洁的救主，颂赞歌归于真神，颂赞心中的救主。我再重新祷告，神啊，实在愿你赐我哋众人有平安，真正的平安，生活里面嘅平安，你都可以将我当咗未信主嘅朋友嚟仰望。求你都感动，让有一天他都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带给我们的和平，带给我们的平安，带给我们的永生的应许。愿主耶稣因为父神的慈爱，圣灵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请坐，麦土之后可以散会。